总是想想，一个劲地想想，茶根生长。你为把泥土刨得越紧，大地上才能长得高。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兴旺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锤炼我无比坚强。天天生长，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Thank you. 克泽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住在日克泽呀，伊萨伊萨玛尼那真是甜又香啊，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来自棉大邦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诸多仙门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我梦中的眼睛。山中有一片晨雾，那是你昨夜的楼梯。 悄悄地开放，在这个生活养我的地方，我爱上一位看着阳俊的姑娘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姑娘啊姑娘，你的身上飘着让人心醉的花香。如果有一天我去西子湾流浪，你不要离不 受伤。如果有一天我再遇上迷失了方向，你的花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翅膀。 Thank you.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就此